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来立法会议员刘国芬。 澳门和珠海的共同发展，这些政策其实是不是香港都可以参考的？ 深圳市政协委员兼全国青联委员谭振国。 香港青年未来是需要融入去国家的发展，对他们将来发展最有帮助。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閒想食下零食，唔知營養師朋友有咩推介呢？ 我哋會首選就係原味堅果啦，即係譬如核桃啦、杏仁啦、開心果。咁其實咧，原來都可以俾到你咧，即係有色氨酸去幫助你瞓覺瞓得好啲，同埋咧不飽和脂肪酸嘅。 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策動，香港電台全力支持，有你同行，任和食得健康版。星期四、星期五下晝4:00到6:00，香港電台第五台播出。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哼啦啦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是9月27号，农历是9月初二，星期二的清晨，现时时间5:07。咁早的时间，温度28度，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了强烈。强烈季候风信号啊！ 早早应该离去，有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至归后方，抵挡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伤痛。内心一再汹涌， 开始我嚟清晨爽利节目，王菲嘅《季候风》。今日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强台风奥陆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啊。现时温度28度，湿度75%。 屋檐如悬崖，枫林落沧海，我等燕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哪怕如尘埃。

这首歌好听啊，费玉清的叫做一剪梅。什么叫做一剪梅呢？意思就是一枝梅花，所以就叫一剪梅也叫一枝花。在古时候相隔两地的人往往就通过赠送对方一枝梅花来表达相思之意。 流泪呀，留住痴心伴侣，我的话愿君心记取，既然君中劫难难自救，我愿死生也伴随。 以前那些很重情的爱情，一生都 是牵挂着就是这个人。陆小凤里面的歌曲《愿君心记取》，跟这首歌的内容大致相同，都是情牵一线，心里面都是只有你。 送来 着眼泪，看啊看你走，生离死别最难堪，千万记住 别是伤感的，是不舍得的。是《笑姻缘》里面的歌，仙杜拉的《送郎》。我的心太痴，黎莎。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今日公布，会在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加入新功能，等家长同时储存子女的疫苗通行证，方便进入指定处所。政府早前调整疫苗通行证要求，将适用年龄降至五岁，分两阶段实施。首阶段措施今个星期五起生效。五至十一岁儿童至少要打第一针，如果已经打第一针但超过三个月，要打第二针先可以继续使用疫苗通行证。第二阶段在十一月三十号起推行，统一接种要求是已打两针。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于下午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根据程序，安倍遗孀安倍昭惠捧住骨灰盒坐上灵车，从东京住宅出发。抵达会场时，自卫队会施放19响追悼礼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义伟会在仪式上致辞。预料国葬期间，大批民众会聚集在武道馆周围送别安倍。日本警方部署大约20000名警力戒备。岸田文雄启动调研外交，先后接见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等来日出席国葬的各国首脑，强调将继承安倍的外交遗产。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普京在当地星期一签署法令，授予75个外国人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斯诺登是其中之一。现年39岁的斯诺登揭露美国政府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大规模监管的棱镜计划，在2013年经香港到莫斯科逃避美国的起诉。他之后获俄罗斯给予难民的身份，并获延长居留期限，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瞓醒啦嘛？够唔够瞓啊？瞓得好唔好啊？咁有时咧醒嚟咧好精神，有啲时候醒嚟咧就或者啊，可能头赤赤啊，又声沙沙啊咁啊，好似我咁都仲未好翻晒啊。咁啊就喺我嚟讲，喉咙系会比较耐啲先好翻嘅。由细到大都系咁噶，隔咁上下个喉咧就有事。咁而个手尾都比较长啲嘅。喺印象中里边咧就试过有一年咧个声线都系咁样，而即系令到自己咧系有一段时间好低沉噶。聲音都好緊要噶嘛，除咗係我要係要做節目要即係發聲之外，咁另外如果你嘅人你成日講嘢都帶住沙聲咧，係令到你自己覺得都好唔舒服啊，咁從而咧你就會諗好多嘢噶啦，咁所以一個人咧喺佢唔舒服嘅時候或者少少低潮嘅時候咧，難免有啲嘢咧係諗得比較。唔係咁正面嘅，咁但係呢啲嘅情況咧，我又覺得都好自然嘅，你都會諗噶啦嚇。咁但係就唔讓呢啲嘢係喺自己腦海裏邊流傳好耐，咁啊就快快去諗下啊，有咩方法可以好啲咧？同埋覺得世事好多嘢都唔會係永久嘅，好多嘢係經過個階段咧，就會慢慢好噶啦。咁永遠都話俾自己聽係有明天更好嘅呢一個嘅思緒喺度咧，你先至會係可以振奮。每天努力向前行。早晨啊，今日咧就系9月27号，农历咧系9月初二，时间系清晨5点，接近39分嘅时间啦。 一年容易有秋。见到风雨一片片，你那红红的笑脸，又比风雨还更娇艳，叫我对你又爱又怜。我们常在风里你留恋留恋，爱在我心。怎么知道永远？我爱美丽的秋天。 凤飞飞的《枫叶情》 在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些歌呢又啱听了。适时适候的东西譬如食物都是会比较好吃啦。一些适时适候的歌曲呢又会觉得特别好听。咁啊，谂起凤飞飞咧，佢都系属于天后级噶啦，喺台湾。咁唱歌又唱得好听，但系估唔到其实原来佢多年嚟咧，只耳仔嘅听觉唔系好得噶，系右耳咧。佢喺24岁嘅时候，个右耳咧就系失聪啦。跟住嘅嗰啲日子，佢唱歌完全系靠佢个左耳去听嗰啲音乐嘅嚟到自己唱歌。哇！你可以想象中即系几难啊，嗬？咁佢都能够克服呢个困难，系俾你嘅感觉完全唔觉嘅。呢、这个就系、是、其实每一个人咧都有一啲人生嘅低潮嘅时候，点样样都好啦，同人点倾诉都好啦，最后要面对嘅问题要点样解决做好嘅咧，都系靠自己吓。但系点解佢会系个耳仔有问题咧？又唔系天生嘅，就系佢细个嘅时候咧，就同我哥咧就中意咧系喺水里边嗰啲即系玩闭气嗰类咁样样，觉得闷起上嚟咪成日玩呢啲啦，估唔到玩得多咧，就系令到只耳仔咧就系有啲问题，咁啊造成有啲细菌感染啊，咁一路又即系拖延，又冇去医治咁样样。佢由12岁嗰一年一路咧到到18岁咧，医生咧都正式话俾佢听，耳膜咧就已经系溃烂噶啦，好难去恢复听觉啊。咁因为失聪咧，亦都直接系影响到佢嘅听觉。咁而經常有時因為天雨嘅關係，或者沖涼嘅時候咧，入咗水之後咧，個耳疾咧又有啲問題。咁所以睇翻呢個情況嘅之下咧，如果大家有咩事件啊，而家都係應該比較小心啊，少少嘢都去睇醫生啊。咁喺鳳飛飛入咗樂壇嘅時候咧，佢個耳疾嘅問題即係仍然令佢咧係吃盡苦頭。睇翻啲資料報道咧，就話佢喺30歲嗰年咧，某一日咧一覺瞓醒，哇！竟然發現咧枕頭嗰度咧有一大攤血。梗係好驚啦嚇！咁啊，一個月之後咧，佢就係終於去手術室咧去做呢個開刀嘅手術。經過咗3個鐘頭嘅呢個手術之後咧，就裝上呢個人工嘅耳膜。咁從此咧，咁點都係啦，係有啲缺陷嘅，但係起碼都解決咗呢個問題先啊！ 踏秋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弄。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惯最后沉梦。耳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风中，血泪眼中涌。善丹风我心认同，不要匆匆重。山看枫叶红，秋风里醒故梦。傲秋霜似枫叶红，未关羞如弄。未经霜雪风未红，风霜里起作用。月遭苦困心月红，未惯最后沉梦。耳饱经苦中苦，脚步越见稳重。看花飞秋

星期二清晨呢一个时间咧，喺钱佩卿身边咧，又有大家熟悉嘅崔博士喺处啦。佢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哇，好多 fans 都等候住吓，或者可以讲一句啊，你好多时嗱，你即系朝朝都有一个好嘅习惯，就是、去行山噶嘛。 系噶，唔系行山，系公园晨运。 哦，咁我都觉得当系行山嗰只啦，你 都系噶，都系行噶， 因为你嗰度都有斜路上上落落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你就话见到啲一样系神运嘅朋友咧，已经见到熟晒啦。佢哋好多时都有好多反应问翻你，嗬。 系啊，尤其是听完咗嗰朝嘅节目咧，更加咧就啊，嗰条汤水我又写唔切啦，又想问下咧咩叫木瓜，咩叫番木瓜。 系啊，同埋咧，我哋所讲嘅话题真系正正系中晒佢哋所发生嘅问题，其实系男女老幼。都会遇到嘅吓， 系啊。 咁我哋嗱上几个礼拜就讲咗膝头哥痛啦，亦都真系好多回响啦。今次所讲呢个话题，会唔会都好多人有咧？嗬， 一定系啊。嗱，我哋三问头身已经讲咗七七八八啦。 嗯， 今次到四问便啦。 系问便，即系包括我哋嘅便便嗰啲系咪？ 大小二便。 嗯， 咁今次咧，我哋先问大便。 系 大便有一个问题咧，就困扰好多人，就便秘啦。 系 嗱，有一本书。警恶传书全中六咁讲过喎， 异变为一身之门户，无论内伤外感，皆当察此，以便其寒热虚实，盖前阴通膀胱之道，而其利与不利，热与不热，可察气化之强弱。后阴开大肠之门，其通与不通，结与不结，可察阴阳之虚实。 嗱，呢度好清楚。睇到从中医角度啊，大小二便嘅情况唔单止啊反映消化功能啦，同埋水液代谢嘅情况，而且仲系判断疾病寒热虚实嘅重要依据嚟嘅。咁我哋呢一集咧就先讲大便嘅便秘，因为便秘嘅问题困扰唔少人嘅，尤其是系长者。 嗯，咁有冇啲数据咧吓？ 嗱，估计咧高达15%到30%嘅人群啦，系有便秘嘅问题嘅， 系、嗯、 可以单独出现。亦都可以咧，因为其他疾病咧引起或者咧兼埋一齐出现嘅。 嗯， 长期便秘唔单止影响我哋嘅生活质素，而且仲容易导致好多种疾病嘅发生，就包括我哋最担心嘅肠癌啦。 嗯，咁如果讲开话便秘咧，即系正常梗好啦。所谓正常嘅会唔会系要每日都有一次就叫正常啦？吓， 其实最好系每日一次啦。嗱，健康嘅人每日或者隔日啊。都要大便一次噶啦， 嗯， 基本上一个星期唔少过三次就叫做正常嘅，而且每次排便都觉得畅通嘅，冇困难嘅，而且大便系成形啦，又唔会烂烂散散，又唔会过硬，亦都唔会太干，好似有种干燥嘅感觉。咁啊，大便咧出嚟之后，亦都睇唔到血啦，冇黏液。亦都睇唔到咧，哇！一啲未消化嘅食物啊， 嗯啊，系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再次讲翻声先啦。今日所讲嘅话题咧，我哋会可能系，如果你系食紧早餐嘅时候，未必配合，但系讲咗之后，知道系一个生理问题咧，咁就会接受吓。 系，因为朝朝最好啦，能够做到呢件事噶嘛。 嗯，好啦，嗱，讲话便秘啦，喺医学上点样为之叫便秘咧？ 嗱，便秘咧就话啲粪便喺肠入边停留过久啊，而且咧大便嘅次数减少。甚至好多日都唔大便，或者咧啲大便好干，一嚿嚿，好难排出嚟，或者经常排便，但系咧硬系唔畅顺，好似咧唔清唔清嘅感觉。 嗯啊，特别系咧，如果啲 B B 仔出世咧冇几耐咧，你见到佢就去便便好辛苦，真系满头大汗咧，都好心痛嗰阵时候。 系噶，真系噶。 嗯，嗱，咁其实便秘咧原因系咩咧吓？ 有好多原因，我就归纳咗七点同大家。傾一傾， 好咁啊，逐點分析一下先嚇。第一點係點咧？ 就係結腸嘅蠕動過慢，個原因就包括飲水唔夠啦，啊，成日少飲水啊，或者咧食嘢少，譬如有啲人減肥咧，刻意食少啲嘢噶嘛， 嗯係， 或者缺少啲粗纖維嘅食物，淨係食嗰啲精製嘅食物啊，餅乾、麵包啊等等啦，就好少食嗰啲蔬果啊、粗糧啊、谷物類嗰啲嘢嘅。以致咧对结肠或者大脑排便中枢嘅刺激就减低咗啦。 哦，咁所以咧记住就饮多啲水啊。 呢个非常重要。 好，第二点咧 就系肠道细菌嘅生态改变咗，益生菌唔够。嗱，譬如咧你食咗抗生素啦，或者其他嘅药物，肠道菌族嘅生态就受到干扰噶啦噃。 益生菌的数目减少了，以致到消化吸收不良，引起便秘嘅。 咁所以咧，又系要食下益生菌啦吓。 而家好兴好流行噶啦。 嗯，第三点咧， 就是、精神因素啦，譬如紧张啦、攰嗰头啦，都会抑制我哋肠嘅蠕动，消化液嘅分泌亦都减少，以致到消化不良，引起便秘嘅。另外，生活规律改变咗，譬如时时因为赶时间翻工啊、翻学咧，就忍住啲大便唔去， 系 好得意嘅。你忍住佢唔去咧，佢就走翻转头噶啦。 系， 仲有啲人咧。放假啦，去旅行啦，竟然咧系冇大便嘅噃。 哦，因为如果你跟旅行团咧，朝朝可能系六点零七点 morning call 啊嘛，跟住食完个早餐又话要赶行程啊嘛，咁所以咧就宁愿将好似摆埋一边咁。 系啊， 咁不过而家咧呢几年都冇乜机会旅行啦吓，咁可能呢个会改善咗。诶， 仲有啲女士啊，因为惯晒喺屋企排便，一出去外间嘅环境，就算几靓嘅酒店咧，佢都唔适应嘅。 咁所以其实咧，要将自己习惯喺任何环境先得嗬。 系啦，如果唔系咧，你排便嘅习惯受到干扰咧，就会引起便秘啦。 嗯，咁第四点咧， 就是、滥用嗰啲泻药啦。好多人咧一唔得咧就食泻药，令到肠嘅敏感性就降低，渐渐咧就形成对泻药嘅依赖性啦。 所以咧都系要靠自己嗬。 冇错。 第五点咧， 就是、有病啦，譬如话有痔疮啦、肝裂啦、直肠炎啊。结肠气室即系大肠嗰度有一个个泡嗰啲啦，或者咧大肠癌包括咧结肠癌同埋直肠癌呢啲器质性嘅病变啦，又或者咧有全身性嘅疾病，譬如话帕金逊症啦、内分泌失调，譬如怀孕啊、更年期啊、甲状腺功能低下等等，啊仲有咧神经系统嘅疾病。都会累及支配排便的神经嘅噃。 哦，咁以上呢啲咧就要去睇下医生先得啦。 一定要噶啦。 好啦，第六点咧， 就食咗一啲影响肠蠕动嘅药物，包括制酸剂啦、镇痛剂啦，即系嗰啲止痛药啦， 嗯， 同埋铁丸啊、麻醉药同埋抗抑郁药等等嘅。 系，哦，呢啲都有影响到吓。 特别铁丸啦，食咗大便又变黑啦，好多人都好容易便秘嘅。 所以咧就唔系乱咁食啦，吓。 啊，梗系啦。 好啦，第七点咧。 嗱。讲长者的便秘比较多原因的，除了刚才我们提过之外，长者还可以因为成日坐不喐，没有运动，肌肉无力或者没有气，排便的时候就没有气没力，就引起便秘 了。嗯，所以呢怎都要喐动一下，少少喐动一下运动啊，这都需要的。 这个是啱的。 是。好啦，我分析过有七个原因。咁啊，想听下啦！今日所讲嘅话题系便秘啊，会唔会好难揾古仔讲咧？崔博士， 的确系难嘅，不过谂嚟谂去都会谂到一啲嘅。 系 嗱，有一个古仔，虽然咧而家我哋话天时暑热啊，嗰啲酷热咧慢慢就走噶啦， 因为都过埋中秋咯，嗬。 系，不过咧仍然系争秋夺暑，好热嘅日头嘅时候，系、 嗯、 咪？尤其是咧，你喺一啲地方系通风不良嘅，又冇空调嘅呢啲咁嘅场所。譬如以前的茅厕，如果你行山呢，现在都有些经验，去到郊外呢，一些蓝色的一间间那些半旱厕、 哦、即是临时那些嘛， 临时那些、 嗯 啊、那你在里面呢，你随时焗到满头大汗的，特别呢如果你要踎在里面花时间大便的话呢，又排不到，想出又出不到呢，哇，你就热到满头大汗噶， 所以咧如无必要都唔会喺嗰度即系做呢、這、一个呢个动作啦。 但系人有三急，好难讲噶嘛，系咪？ 系系。 突然间我想起有一个书法家叫启功， 嗯， 佢写咗一张好出名嘅书法作品，就叫做《真热》，就真系好热啦。 系， 就好幽默咁将呢种情况咧描述出嚟嘅。 嗯， 大家睇咗咧都会会心微笑。 系，咁就想听一下先吓。嗱，咁呢个你话个书法家叫启功啊？个名咁得意嘅叫启功， 系啦，启就启得个启啦，功就功课个功。 有冇佢啲资料生平咧？ 有嗱，简单讲讲啊。 嗯， 佢就系1912年到2005年嘅人嚟嘅，咁已经离开世界啦。佢原来咧系姓爱新觉罗氏啊，大家听就知道啦，呢啲满洲名嚟嘅。 嗯， 而且系皇族之后啊，佢系中国古典文献学家、书法家，亦都曾经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亦都曾经做过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长，故宫博物院顾问等等这些职位的。 哇，好多咸头 啊。好多咸头的，写不到那么多。 是。 启功先生离开世界已经17年了。但是有关他在夏天高温环境之下大便的一张书法作品， 就是剛才說的真熱，就備受注目的作品，只有16個字而已。麻煩了淺龍，我們讀它出來吧。 嗯，我扮著啟功先生先，他應該是很老的時候 應該是 去寫了。拉一次屎，用一包紙，九張擦汗，一張擦屎。 这个原作品是打动者的。 是真是16个字，你真的看完是会心微笑。 是的，很具体很形象化。相信不用解话，大家都能够意会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真实经验。如果大便畅通的人呢，相信踎在入面最多用一到两张纸抹汗就够了。 是这样是。好了，有没有什么歌你又想起想跟大家分享呢？ 我又想一想一想。这个便秘真的困扰很多人的。那种呢踎在度想出不出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 嗯。 有些人呢每每呢其实是已经有如厕的感觉了，想去的了。但是坐在个厕盘上面呢，哇，就跟个厕盘就结下不解之缘，硬是话不出就不出。 嗯。 所以每日呢只能够坐在度痴痴地等。 哦。系咁，呢个痴痴地等咧，就系讲紧爱情嘅痴痴地等啊嘛，系嘛？ 系啦，咁但系你谂下，拿沓书，拿沓报纸喺度，硬系唔出嚟，咁你都系唯有等 嘅 啫。 好，咁我哋一阵听啊，静婷嘅痴痴地等啦，好嘛？ 唔该，钱 啊。咁如果你话系唔系好畅顺嘅时候咧，听讲话系食芝麻糊都有滑肠嘅作用噶嘛，系嘛？ 啊，绝对啱。今日就介绍一条咧，芝麻糊系其中一个材料嘅。叫做黑白润肠糊。 哦，黑白，黑就芝麻糊啦。 系啦。 咁白系咩咧？ 白咧就雪耳啦。 哦。 啊，够一人量嘅，咁系一个雪耳，黑芝麻50克，无花果一个，蜜糖适量。嗱，如果你话我有肝郁啊，我情绪唔舒畅，硬系唔开心咧，你加几粒玫瑰花落去，都得啦。 系。 再讲一次啦，雪耳一个，黑芝麻50克，无花果一个，蜜糖适量，肝郁嗰啲可以加几粒玫瑰花。 咁点样整咧？ 雪耳梗系浸咗佢发咗啦，就将嗰嚿硬嗰个蒂啊剪咗佢啦，然之后将个雪耳咧切碎晒佢，黑芝麻就炒香，亦都打碎佢啊变粉咁就最好啦。无花果切到一粒粒仔，用清水三碗，先放啲雪耳同埋无花果，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煲多15分钟。最后咧将嗰啲黑芝麻或者芝麻粉咧倒入去，慢慢搅匀佢。再煲多10分钟，咁啊熄火之后咧就加少少蜜糖搅匀。如果你有玫瑰花，就最后咧摆落去焗5分钟就得噶啦。 哦，咁都好容易啫。嗱，佢个功效包括咩啦吓？ 啊，雪耳咧就滋阴润肺，黑芝麻就滋养肝肾、润肠滑肠，无花果咧清热生津、润肠通便，蜂蜜补中润燥同埋通便，玫瑰花理气解郁、和血散瘀。嗱，成个食疗咧。就有滋阴润燥、润肠通便的功效啦。 嗯，同埋加上咧，秋天咧都燥噶嘛，饮呢啲润润都好啲嗬。 冇错啦。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咁啊，下星期二见啦，我哋都痴痴地等啦。 多谢钱。 好，听静婷嘅歌曲，拜拜。 是你的爱。 地方，也曾听到走近的祖声，撩起我多少心扉，也曾听呼你的名字，看着你笑我飞奔，看清楚掠过的影子，才知道是 呢啲昔日嘅名曲啊，郑婷嘅《痴痴地等》。咁啊，听日咧就会有雷博士会讲下儿童缺乏运动，协调力会变差嘅详细情况，听日听啦，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宝良局一个幼儿工作员涉嫌推跌至少六个幼儿在院箭上的事件，警方表示拘捕一个33岁的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上旬向警方报道。警方回复查询时话，今个月20日起，先后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怀疑有人在铜锣湾丽顿道一间院舍不恰当对待三个男童和三个女童，年龄介乎1至3岁。本港新增4034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3846宗，输入个案188宗。医管局呈报12宗死亡个案，年龄介乎64至95岁，其中一人已经接种4剂新冠疫苗，两人没有打针资料。学校方面共呈报1280宗阳性个案，涉及687间学校，包括1116个学生同164个教职员。26间学校共29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共2个院友检测阳性个案，共18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将于下午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根据程序， 安倍遺孀安倍昭惠捧住骨灰盒坐上靈車，從東京住宅出發，抵達會場時，自衛隊會施放19響追悼禮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義偉會在儀式上致辭。預料國葬期間，大批民眾會聚集在武道館周圍送別安倍。日本警方部署大約20,000名警力戒備。岸田文雄啟動調研外交，先後接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等來日出席國葬的各國首腦，強調將繼承安倍的外交遺產。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俄羅斯公民的身份。斯諾登在2013年透過傳媒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情報監控項目，其中包括主要針對海外目標代號「靈鏡計劃」的監聽項目。美國政府之後以間諜等罪名通緝斯諾登。斯諾登一度短暫留港，再轉往俄羅斯，2020年獲得永居權。斯諾登的律師表示，斯諾登之前未有在俄軍服役，不屬於被徵召的公民類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斯諾登必須返回美國接受審判。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3%，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7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香港总商会调查显示，严格的防疫措施影响企业营运，部分决定离开。总商会欢迎政府放宽入境限制去到0+3，但对商务人员和旅客都不够吸引力，期望年底前落实0+0，重拾香港竞争力。留意稍后的特写环节。 0+3的入境安排同时也是放宽了在上机前的核酸检测，可以改用快测来取代，也增加了市民外游意欲，而对有意在本港即来到香港的人士来讲也方便了。不过入境人士来到香港之后的头三日仍然是要用黄码，对游客来讲可能有另一番的考量的。我们会请来旅游学者和大家分析一下。 全球氣候變化，各地努力減排，希望達至碳中和，建立不同的碳交易市場。香港立法會前議員鍾國斌大約半年前成立香港碳貿易中心，鍾國斌會接受本台專訪，講下乜嘢叫做碳交易。